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2，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时间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开始听的这首歌《相亲相爱》啊，相亲相爱一家人，在这个一家人的概念当中，其实特别大，有我们自己呢家庭当中成员所组成的小家，也有呢人和自然所结合起来的大家。这个大家庭怎么样能够把日子过得更好，其实啊这中间就得需要人付出很多的努力了。其中的努力之一就是要来保护我们的环境。不久之前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所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2015共建绿色北京全媒体互动传播公益行动是正式开始了。现在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在前几天啊，玉龙和我们的专家也和我们很多的热心听众是来到了一些呢环保生态建设呢有亮点的一些地方。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天呢去了大兴的刘明营村，也去了延庆的合力清源公司，还去了天津蓟县的骆驼庵村。今天就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向大家汇报汇报这几天我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们一路也在同行。这二位嘉宾是北京农学院环境保护教授及高工高成达老师。高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博士生讲师团指导教师林龙镇，欢迎林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两天呢咱们都一块出去，都在路上，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机缘巧合认识了二位老师。路上呢我们也大家有自己不同的感受，当然呢我觉得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先和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说这事儿啊。我先跟大家说了我的这个感受啊，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开眼。以前都说这个环境保护是比如说是个概念啊，网上能看到很多人呢做精美的图片，或者会有一些文字来刺痛你的心灵，让你知道环保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该去做。但是具体该怎么去做这事儿，当你真正来到实地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那么不知道二位老师您这两天在咱们这一路同行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哪些让您特别印象深刻呢？高老师。 我想看到的，我去了两个地方跟着探寻团。第一个地方呢是延庆合力清源，在那儿呢我觉得看到 有开大开了眼界，一个是看到了养殖业，那么养殖业的一些东西呢，废弃物呢，它可以经过沼气去发酵，然后发酵完了以后又供电发电，然后呢沼渣沼液又回到了种植业上面去做肥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农业循环，是一个好的看点， 对，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循环模式， 对，而且它这个闭环呢做的还是挺完善的， 对， 我跟大家来说说啊，我们经常在超市里面吃的鸡蛋，有一个鸡蛋叫德清源，二位老师都吃过吧，林老师也吃过吧， 是的， 我们这回去的就是生产这个鸡蛋的地方，也看到大家呢餐桌上的鸡蛋都是怎么从老母鸡的肚子下里，然后到大家的餐桌上面，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其中它就建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的一个闭环。是我们都知道养鸡是会产生鸡粪的，一只鸡两只鸡或者一窝鸡的鸡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环境的污染你就挖个坑埋了或者把这鸡粪铲出去就得了，但是你想他那儿养了300万只鸡，这300万只鸡每只鸡一小坨啊，这300万只鸡得多么多么大一片啊，所以呢就用鸡粪来去做沼气，后来又来发电啊，这是一个我们这次去探寻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个让大家都是大开眼界的一个事儿啊。林老师，您的感觉呢？哪个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这一次应该说，整个探寻节目的这个主题是生态农业与生态农村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路过程当中呢，也看到了许多人。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我记住了两个很特别的人。第一个人是当然这两个人都来自天津哈。我们天津蓟县的骆驼庵村的两个特别的人。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人称环保狂人的王志强。我们天津是盘云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这个老总。他呢是用20几年的时间，那么几乎可以说是砸锅卖铁，用自己的钱去践行环保。那么包括现在在骆驼庵村共同来跟这个村委会共同来打造这个生态文明的示范村，都是他凭一己之力，凭自己企业的这个资金来支持这个新农村的建设，这是我让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另外 我也得补充一下，就这个王总啊，他过去也是赚着钱了，要不然现在哪里有钱投到环保当中啊？ 其实原来这个王总原来是做这个卖化肥、卖肥料的，那么应该说是在90年代初是挣了不少钱。但是后来他 我认识他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卖化肥这么挣钱啊！ 就是，另外还有一个人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骆驼庵村做实地的这个调研考察的时候，见到了我们这边这个村的一个老人，大概有将近80岁的高龄了，但是呢他给我们讲述了他对垃圾分类与回收的这个一些知识，他的一些了解。我看到了在他们家门口有两个这个分类回收的这个垃圾箱，完了他会给我们讲这个家里哪些生活垃圾，包括厨余垃圾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药品啊等等一些这个垃圾该怎么样去分类，那么分类以后呢，他怎么样来进行回收？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一个农村的将近80岁的老人，然后来给我们这一群人来讲这个故事，让我觉得真的就是生态环保这个理念能够深入到一个80岁的老者的心里头，我觉得让我感受到这一行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震撼。 对，就如果说那天给咱们来讲垃圾分类的这个事儿，换作是您的一个学生，一个博士生， 大家不会有 一个中学生， 感觉 觉得这很正常，他应该是有这样的意识。但是在我的面前啊，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我还采访到他了。 对， 而且这个老爷爷他对于整个的环保的理念，掌握的特别精准。他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在他们家门口实际上是摆了三个，一个是做厨余垃圾，就是可以填埋的那种垃圾啊，或者说可以去发酵的垃圾，另外一个是做那个可以回收的垃圾，还有一个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就是必须得 有毒垃圾 啊，对，就是做这种回收是三个。这个就是垃圾分类这事儿啊，在北京咱们是常见了，但是你说出了北京，在全国的很多城市不见得说垃圾分类能够做的那么详尽。北京的很多小区都是有三个垃圾桶，这三个垃圾桶一个是厨余的，一个是可回收的，一个是不可回收的，但是在天津蓟县 的一个小村庄里，这个小村庄距离蓟县开车还得要小半个小时的时间， 15公里 啊，还要盘山 对 上山 对， 它那个村庄 一个 羊肠小道， 对，是在一个山上，然后竟然山上有垃圾分类啊， 对 啊，这个事儿也的确让我很是大开眼界啊。这是您所看到的啊， 对， 咱们这一路呢是去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大兴的流民营村，实际上离城市不是特别远。流民营村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家家户户建沼气池，把人以及动物所排泄出来的粪便呢进行沼气发酵，沼气呢进行燃气的使用啊，包括取暖，这个使用当中就包括做饭。我印象当中啊，我不知道二位老师对于沼气是个什么印象。在我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一些农业节目，就是教人怎么种地啊，怎么养猪啊，其中就有一些板块就是和沼气有关系。在家里挖个坑，坑里面沿着坑壁垫上砖，然后这个坑呢还留出了一个半圆的这个形状，半球形落在地面上，然后在坑里面去把一些什么粪啊粪便啊什么的倒进去，然后沼气发电。最早流民营村就是这么做的。到了9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有国家的一部分投资，他们呢也是名声在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开始呢建了一个七村联供的工程。七村联供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村用沼气，这个比如说供气或者供暖发电，然后别的村呢也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福泽，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这遗憾的是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去了，这二位老师其实呢都是从这个各有要事在身，咱们都是后来这两天才聚在一起的啊。 哎，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 还想去是吧？没事儿，我们接下来整个的环保科学探寻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去，我觉得回头我是去不了了，回头可以再向您多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下关于沼气这个事情啊，就是在二位老师看来，就是像大兴的流民营村这个村一样，沼气的这种使用模式，包括它作为燃气，进一步包括它作为取暖，包括它作为发电，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在农村大范围的推广开来？你看我们在全国而言，至少我们家西北那边像农村里面用沼气我见到的还真不是很多，因为我过去有同学是从农村里出来的，所以这事儿是不是在整个推广起来还是有点难点呢？高老师， 在我记忆里边，我很小的时候，我和你刚才说的一样，也有这经历。 您也是一个农业节目爱好者，实际上我们家 也是。是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曾经挖过一个坑，然后呢，把猪粪、牛粪什么都放到里头，然后去发酵。 对， 做过这个事情。 嗯， 但是到这儿你看已经多少年了？ 嗯，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首先是把这个废弃物啊让它发酵变成能源。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哎，但是呢，在这好多在实施的过程中呢，可能还有好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一个呢，它沼气这个原料它都要充分，它就足够。然后呢，它和用沼气的这个产出要对上号，要配上。配上套要有比例关系，那么还要有一个维持的过程。再下来呢，还有尤其在我们北方的话，有一个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它的温度不一样。大家知道沼气发酵是需要外界温度条件下，在一定温度条件下才能发酵， 30到50度之间， 对， 差不多就可以。 对， 但 是在我们对北方来讲，冬天的话它温度就很难达到，这就是有一个冬天补暖的问题，除了补料以外还要补暖，那么在南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听说是南方比北方可能做得更多一些，更普遍一些，那么在北方呢，我觉得首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补暖的问题， 就是您觉得气候条件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对， 林老师是南方人 啊，我家来自福建的漳州 以 南地区，所以对这个话， 那是不是盛产柑橘呀？ 对，除了 漳州芦柑是吧？ 对，漳州芦柑还有这个蜜柚，这都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特产。 好好好，下回。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沼泽的这个话题啊，实际上我自己个人而言啊，我有两个比较深刻的一个记忆，一个是就跟您刚才提到了一样，我小的时候，大概可能也是20年前了，有一次到我的表姐家去，那么她家呢正好就是这么有一个这么一个这个 沼气池， 嗯， 然后用来这个发电。晚上呢，这个因为小时候那个家在农村嘛， 嗯， 然后经常那个电不稳定， 嗯， 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那边主要是水力发电， 嗯， 那么那个有时候它到了那个枯季的时候， 嗯， 就这个电不是很稳定， 嗯， 所以那个有条件的这个有一些家庭，他就使用了这个沼气来发电， 嗯。 那么有一天晚上，我正好去我表姐家里，然后到恰好当时就断电了， 嗯， 完了以后呢，他就使出了这么一个神奇的一个这个 拿出神器来， 对对，然后那个我就记得那个灯是一个发的这个淡蓝色，它还不是我们当时的那种那个白炽灯那种发黄的那种颜色， 嗯， 虽然说它不是很亮，但是在这种特别黑暗的这种夜晚，你就能感受到它的一个 带来光明 啊，给我们带来了光明。这是 那个时候不是发电嘛，它是直接点那个气吧，用点气来。 对，那应该是沼气灯， 对 沼气灯 不是发电，嗯。那么第二个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大概当时我们这个带着我们北京林业大学有一个叫绿色长征的一个实践团， 嗯， 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内蒙古的农村，那个地方它也在打造这个沼气池，那主要用沼气就是用来发电， 嗯 啊，当时呢我们进入了很多这个农村户里头去看，那么实际上跟刚才高老师讲的哈，我们看到好的一面，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还是就是家家户户都建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沼气池，实际上也存在这个， 嗯， 我们当时调研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它能不能这个永续的来供电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时断时续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您刚才提到那个刘明营村啊，这种集中了来这个生产沼气用来发电， 嗯，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思路和模式， 嗯， 因为如果分散化，这个我们这些废弃物不能这个集约化的来进行这个转化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效率上来说首先是一种浪费，另外一个对它的这种我觉得对它的这种可持续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其实回头讲来，就是农村当中使用沼气，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听众，大家对于这方面是有了解的。在农村中使用沼气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养殖过程中以及人平常的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一些废物出现，就这些废物呢，如果你不用沼气来进行二次利用的话，它的处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量小倒还好可以填埋，但是量要大的话会污染水。 现在在很多地方都是直排， 直排 到水里去， 啊，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污染。 这个直排到水里就会污染水体，会富营养化，这是一个大问题。您再说还有什么？ 这是我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因为，那个就刚才跟您说的，我们老家可能在20年前有了这个东西， 嗯， 但是后来可能现在就是不是因为这个条件都好了，大家用电啊各方面不存在这个问题， 嗯， 那么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政府正在集中在整治这个问题， 嗯， 就说这个集中像我们那边集中养猪场。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养鸡场，还部分的存在这种企业，这个把这些粪便啊直接排入我们那个河水溪水里头去的这种现象， 对对， 所以我当时也是非常的心痛，但是一方面也看到政府正在重视， 嗯， 那么通过这种一系列的手段嘛，在限制这种现象，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共识，一定不能这样去。这个赤裸裸的就直接就排放到水里头去了，这很明显是一种污染的行为。 对，您刚才说的就是关于养殖这一部分，要是直排的话，其实对于环境的污染，比如说你看得见的污染，还有看不见的污染。在2-3个月之前，我们关注了一个事儿，上海有一些专家他们研究了长三角的水体，发现水体当中有一部分抗生素是超标的。这抗生素的超标其实就和这个养殖的排放是 有 关系的， 对， 因为全世界70%的抗生素都是用来养殖用的，这些东西进入动物的身体，你再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的话，实际上是会对人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影响， 最终还是到人的身上。 所以如果说村里面真的可以把这些废弃物进行一些有效的二次利用，环境的问题是解决了，另外还让大家有一些可以去烧的气。说到烧的气的问题，在北方很多的农村的取暖，有不少地方是这样，就是烧秸秆， 对， 是吧，高老师？还有烧柴火， 实际上这个在我们 污染环境 京津冀地区原来就比较普遍， 对， 可能除了北京，到了河北，可能之前就有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每年 这些年好一些， 最近这些年的确改观还是比较大了，但是大家也会发现，一旦到了空气不太流通的时候，出现雾霾，其实这个也是和一些家家户户燃烧这种高排放的低效率的燃料 设备 它有贡献的。 嗯，所以说在沼气使用的时候，它也有一些秸秆也会加进去，这样的话你烧的能源也是清洁的能源了。 对 啊，本来当做垃圾的东西，它也会有自己的地方可以去使用了， 也资源化了。 对，所以就是垃圾是什么？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没错， 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蛮有道理的。 嗯， 咱们刚和大家来说了一下沼气的事儿，接下来就再说一个生态农业闭环的事情，这个我们就要讲到第二天了。高老师，咱们是在第二天的时候认识的。 对， 当时我就听，我坐在您前面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听您在后面跟一个老师在聊啊，包括很多和这个农业环境生态有关的一些话题。咱们去了第二天，第二天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企业。这个企业呢，它实际上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这一天也是它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到这一天的结果。就一开始只想建一个养鸡场，后来发现哎呀，这粪便怎么处理？只想建一个沼气站，然后建了沼气站之后，发现哎呀，这多余的气怎么处理？再建一个发电站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但是就是这种无心插柳，反倒是形成了一个挺好的一个闭环。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这种方式的话，比如说一些生态企业，或者说一些就是条件允许的地方，是可以来去复制吗？ 这个我那天看了以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说一个这个企业的领导人，他都要高瞻远瞩，他都有想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正好符合我们当前国际国内的一系列的大的形势和政策。 嗯 啊，我们目前的全世界都是在能源紧张啊，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大家使用和挖掘清洁能源，这是很好的一个东风吧。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它那规模不小，但是我看了它那一系列的机械设备呢，大部分是靠进口的。这要在这么大一个规模来讲，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讲是恐怕有很大的难度的。和很大难度的。当然我可以说它那个企业呢，至少可以给我们看到一些好多好多的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我们发动我们国内的一些科研人员工作人员去积极的去研发或者是在革新或者是引进一些技术设备，在各个方面去做一些进一步的开发，我想会有那一天很好的。 对，您说到这点，我也是觉得那天去看他企业里面很多的设备都是进口的，这个呢可以说是高科技的尝试，但是呢你说咱们国家生产不出来这个东西，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遗憾？例如说他在沼气的提纯的时候，从美国进口了一种膜。 对， 说那个光那个膜的成本就占整个机器的一半。 对，很贵 啊。你说这个如果咱们要能自己生产的话，能解决多少问题？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自主创新有多么重要。 对，我给我们科研人员提出了比较 尤其是我们高校也是 对，你说到这个 努力， 你看在环保这个领域其实还是大有作为的。我们就回到第二天去看的这家企业，它是在无意当中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闭环呢，我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特别好玩。他们原本是养鸡的，养完鸡之后呢，产出了很多鸡粪。 对， 这个鸡粪呢怎么去处理，就想要不然就建一个沼气站吧。这个沼气站建完之后呢，这沼气里面出气儿了，出气儿了以后呢，又通过一些管网的铺设，沼气的提纯，把它输送到农户家里去。附近的这么几个村，这个上千人，大家都在用这些气。输送到家里去之后，还剩一点气，这个气呢就用来发电。 对， 也是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并网的，就是入网的沼气发电的一个机组，它有两台发电机。我们也去看了一下，轰隆隆隆隆隆，那个声音特别吵，说话都听不见。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沼气发完电就出完气儿以后啊，它还剩很多的沼渣和沼液。这个沼渣呢，又重新处理之后，变为肥料，沼液也变为肥料，就是给农民。然后农民呢，拿这些东西去种地，种完地之后呢，地又生产出来了，比如说玉米啊， 对 一些。就可以作为饲料的东西，重新再回到养鸡场，再给鸡去吃， 很好的循环。 哎，这个循环真是非常非常的好。 对， 就是这种循环，林老师在您看来，在其他的比如说领域有可能实现吗？咱们刚才说的是养鸡，比如说我们家养鱼啊，或者我们家放羊啊，我们家养殖海鲜，这有可能会做得了吗？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科学最大的一个魅力哈，就在于它给我们创造了无限的一个可能性。刚才咱们讲到这种闭路的循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搞这个农业的哈，我不是很明白就是说它在其他的地方是否已经实现，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实现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哈，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所遭受的一些环境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些污染的问题也好，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昨天的这种科技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产品，给我们带来一些算是产生了一个连带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去讲这个怎么去解决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会再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科技一个产品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哈，这个问题它一定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包括刚才 会有 对，包括刚才高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我们科研人员也好，我们这个高校也好，可能更多的需要去发现去研发一些新的一个设备来去完成它。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哈，我还想用这个科学的这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具体的这个层面上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法去举例，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养鸡这个产业里头，它能形成这种闭环呢，我们将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这次看到了有两个农村，实际上他们也在尝试建设这么样一个闭环，只不过是这个闭环今天它还没有完全的去形成，正在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相信给予我们一段的时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对，您对于这个未来是非常非常的乐观，但是我觉得咱们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探寻的结果，也得说一说咱们发现的一些问题。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村，天津蓟县的骆驼庵村，也提到了有环保狂人，也提到了有已经很好接受环保概念，懂得在山村里面垃圾分类的老大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我们科学环保探寻报告当中走到天津蓟县给我们带来的环保的探寻感触又是什么。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我们请到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农学院环境保护教授级高工高成达，再次欢迎高老师回到节目中。您好。 您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博士生讲师团指导教师林龙镇，欢迎林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第三天的行程啊，这第三天咱们是去了天津蓟县，二位老师都去了。 嗯， 去了之后呢，刚才呢林老师也说了一下您在天津蓟县看到的这两位让您觉得是奇人，给您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对， 那高老师您的感受呢？ 我的感受首先是刚才是林老师说那个老人家他们做到这一步是非常好的，并且在农村能建立这个分类就是垃圾分类，这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地方呢值得商讨。那么比如他在村里，他这个村里头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小规模的。那么这个污水处理厂呢看上是建成了，但是呢没有运作。没有运作，没有行动， 但是没有很好的给它利用起来。 没有很好利用起来。 这个污水处理厂啊，它的效率特别低。我去采访了那个污水处理厂的管理人员，他说一天也就开两次，就一天是只开两次，生产的时候那个都得等着污水来。 对，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这可能存在一个，就是在这个想法是很好，并且行动也很好，但是呢，就是说它有一个配套的问题。那么多少人能产生多少垃圾？那么多大规模的这个多大规模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然后它怎么样去消化？怎么运作？这是我觉得是值得探讨、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说，我感觉呢，和当地人接触了，包括一些领导、老总哈，我是感觉到，是一个呢，是大家的环保意识是有了，但是呢，什么叫生态？ 什么叫环保，具体来讲再深入一点的深层次的理解，恐怕当然也不是说对农民做这么深的要求啊。那么对于一个企业家或者对一个领导来讲，领导层来讲，因为他把握的方向和资源分配，所以他应该更深入的了解啊、科普知识方面的一些东西，比如生态啊、还有环保这些深层的理解。当然这是一个就是从基本素质来讲，科普知识来讲是需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说当然它是一个山村了啊、我希望呢山村的人呢，就是领导啊相关的代表应该出来再多走一走啊、见识见识山外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我感觉到在谈话和了解情况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他们的一些行为、一些语言、一些过激或者有点偏。我希望呢他在通过我们的活动或者其他的一些活动呢，能纠正他们的偏向的一些观念。这是我想要说的，一个是科普知识需要深入，再一个呢观点呢需要去进一步的纠正完善。 要多去交流思想， 多去交流思想， 多交流就会越交流越活跃。其实呢，那天咱们去那个小村啊，它有很多的一些点，对于一个小村庄而言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例如说刚才高老师说的村里面有污水处理厂，这个你放眼咱们全国来看，我估计能有这个污水处理厂的村应该真不多 不多。 然后第二点呢，村里还有垃圾分类，每一家门口都还有颜色不同的垃圾分类的垃圾桶。第三呢，是村民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第四呢，是他还有相关的宣传的，比如说有一个展厅，在展厅旁边还有一些已经收集来的垃圾。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他收集来的垃圾已经分好类，接下来这些垃圾去哪里，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再问问林老师，那天您也去了，您觉得这个村儿怎么做，就是或者您这个看来有什么样的招可以让他这个环保的行动可以给他持续的进行下去，或者可以循环起来呢？ 就是刚才主持人和高老师都已经说了很多了，我这里也是再补充两点。第一个，针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哈，就他这个垃圾怎么处理的问题，实际上当天在调研的现场我也提出来的几点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和建议。首先一个他们提到一个垃圾的分拣中心、分拣处理中心，到现在为止因为资金缺乏的问题它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导致了咱们看到了就是这个垃圾在这个分类存储间里头放了好久，然后呢一直还没有处理。那么我当时就提了一点，那么我们光等光靠能行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既然是有一些是可以资源化的垃圾，为什么我们不及时的或者说是就地的处理，哪怕咱们说的现实一点，你先把它卖掉，可能这也就循环起来，它至少变成了我们货币，变成了现金，我们可以再来投入， 或者把地方也腾出来可以再放更多的垃圾。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假如说我们在这么小的一个农村，因为您可能也了解，只有200多人口的这么一个小村里头，你要建一个垃圾的分拣中心，实际上我觉得它也是不经济的，就可能会再像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厂一样，将来建起来以后它又要等，等了好久才处理了这么一点点。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源网络，那么能把它给就地的利用？比方说在天津市有没有，在蓟县咱们有没有更大一点的这个分拣中心，或者说类似的这种可资源化的一些回收公司，我们能不能跟他们来合作，进行这种垃圾的一个减量化分类回收，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村里头给我一个存在一点很大的一个疑问，也就是在等在靠，好像说你这个资金如果不到位，我这些东西我就放那儿了，就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您刚提到科学，咱们这次呢整个的探寻就是科学环保探寻在路上。今天呢跟二位聊，您看咱们一开始聊到现在这时间过得多快啊， 是 一开始还担心没得说呢，现在我觉得二位老师想说的东西肚子里肯定还有，我想说的也还有，但是抬头一看咱们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的活动呢会依旧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时间当中，我们会还有三路的记者去不同的地方去探寻不同的环保项目，去不同的城市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环保报告。也希望说我们的节目在播出 之后，会有更多的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不但说心里有，手头也要有，要做起来。另外呢，相关的环境保护的管理部门，如果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这期节目的话呢，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好的想法啊，可以行之有效的想法，咱们都一起做起来。好了，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二位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添加听友吧，来给您喜欢的主持人投票。如果您觉得玉龙这一期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投票支持我，我的编号是第十八号，在这儿谢谢您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